第121集，燕子风筝。又过了几日，利州知州因为剿匪不成，反被匪贼杀死一事就传遍了朝廷之中。因为利州知州逼民成匪，又与匪勾结一事，一旦传出去，必定动摇民心，所以这件事必须要瞒得死死的，一点风声也不能传出去。就连先前主动朝顾元白请辞的吏部尚书，也只以为利州知府纵容土匪劫掠本地百姓，又贪污良多，并不清楚其中更深层次的道道弯弯。这更深层面的消息，也只有顾元白和他的一些亲信知道了。传到朝廷百官们的耳朵里时，故事就变了一个样子。利州知州因为贪污而心中害怕，想要以功赎罪，便带着人莽撞前去剿匪，反而被匪贼杀害。这杀害朝廷命官，事情就大了，最后甚至出动了守备军，一网打尽了利州周围所有山头的匪贼。一些匪贼已经被押着前往京城，他们将会作为苦力来开垦京西之中最难开垦的一片荒地，而那些让利州及周边州县深受其害的土匪头子，则是在利州万民的见证下直接斩首示众，便宜利州知州了。原本应该臭名昭著，永远在历史上被众人唾弃，但因为他做的事太隐蔽，也太过可怕，已经到了动摇民心引起暴乱的地步，所以只好暗中将他处理，再由明面上的一个利州知州只犯了贪污罪的消息进行传播。 唉，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这东西就是上位者和胜利者手中的一块遮羞布。 顾元白将手中写明利州知州死亡缘由的折子扔在桌上，看向身边的史官问道， 写清楚了吗？ 史官点了点头，又将今日早朝上记录下的文字拿给顾元白看，上方写得清清楚楚，上闻利州害一事，叹息数数，朝廷百官心恨惜，叹其贪污，又惜其欲将功赎罪而被贼害。利州知州视之装束传来时，皇上大怒，曰：此人朕所惜废矣。 很好，就这样了。是。 史官恭敬答应，将书卷接过，悄声告退，准备誊写到史卷之上。运送一批免费劳动力回京的孔义林他们也快要走到京西了。顾元白转了转手上的玉扳指，但手一碰上去，动作不由一顿。良久他问， 人怎么样了？ 这突然的一句将田福生给问懵了，好在很快他就回过了神，试探性地回道， 回圣上，薛府没有大动静传来，薛大人应该无碍。 应该？什么叫做应该？ 小的这就去打听仔细。 退下吧。 那日身处其中，只是觉得有些怪异，现在想起来，怕是薛远身上的伤还重着，闻到的那古怪的味道应该就是血腥气。 身体好的人便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，真是让身体不好的人怎么想都不爽。 顾元白往后一靠，太阳穴一股一股，长袖铺在软椅之上，神情有些生冷。如果有人只是为了给顾元白捡一个死物便这样糟蹋自己，这样的行为看在顾元白眼里，不是深情，不是忠诚，是蠢。人命总比任何东西都要贵重。 薛元所说的给朕拼命，就是这样拼的吗？为了一个玉扳指？ 过了一会儿，顾元白命令道， 将常玉言唤来。 常玉言知晓圣上传召自己之后，连忙整理了官袍和衣冠，跟在传召太监身后朝着圣上的宫殿而去。避暑行宫之中，道路弯弯绕绕，园林艺术登峰造极，下属不在，常玉言一路走来，到了顾元白跟前时，还是清清爽爽的风流公子的模样。 臣拜见圣上。 这是第二次被单独召见，常玉言不由有些紧张，弯身给顾元白行了礼。 圣上唤臣来，可是有事吩咐？ 顾元白从书中抬起头，看着常玉言笑了笑。 不是，莫要拘谨，朕只是有些无趣，便叫来长卿陪朕说说话。 常玉言是顾元白极其喜欢和看重的人才，他给常玉言赐了座，又让人摆上了棋盘。常玉言有些受宠若惊，他一言坐下，屁股只坐实了一半，记起上回圣上与楚卫下棋的事情，不禁道： 上回圣上与楚大人下棋时，臣未曾在旁边观赏一番，至今想起来时，仍觉得备为遗憾。 那今日便全了长卿这份遗憾了。 常玉言笑开，挽起袖口，同圣上下起了棋。他下得不错，顾元白升起了几分认真。等常玉言渐入其中后，他才漫不经心地问道： 朕听闻长卿近日又做了一首好诗啊。 顾元白只用了一半心神，但他的棋路实在是危险重重，处处都是陷阱和风机。常玉言全副心神都用在了棋面上，话语便没有过脑，多多少少透出了一些不应该说的内容。 是，薛九瑶前些日子非要臣为他做一首诗。 长卿与薛卿原来如此要好， 就薛九瑶那狗脾气，谁能？ 他恍然回过神，神经骤然紧绷，连忙起身谢罪： 陈师爷，请圣上恕罪。 无碍。探花郎何必同朕如此拘谨？ 他问的话让常玉言脊背发寒，但等圣上微微一笑时，这寒意倏地就被压了下去，脑子发昏，哪里还记得危险。常玉言羞赧一笑，又重新坐了下来。瞧瞧，薛九瑶那样的人都有常玉言这样的朋友，不管其他，只在面对顾元白的礼仪上，薛九瑶就远不及常玉言。但同样，顾元白在常玉言面前也是一个无关乎其他的皇帝样。顾元白笑了笑，忽然觉得有些没劲儿，他不再问了，而是专心致志地跟常玉言下完了这盘棋。他认真之后，常玉言很快溃不成军。常玉言敬佩道： 圣上棋艺了得，薛九瑶的路数和圣上的还有几分相似，臣面对这等棋路时，当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他还会下棋？ 薛九瑶房里的书说不定比臣府中的书还要多呢。 哦， 这个倒是让顾元白真的有些惊讶了。瞧着圣上这副样子，常玉言的嘴巴就停不下来，他脑子都有些不清不楚了，一个劲儿拿薛远的糗事儿去逗圣上开心。 薛九瑶的房中不止书多，前些日子的时候，臣还发现他拖着病体竟然开始做起了风筝。 风筝？ 是，还是一个燕子风筝。 那在风筝上写字可有什么寓意？ 这个臣就不知道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